險依然存在，上海仍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上海過去一日新增228宗本土確診，同1259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增加7宗死亡個案。死亡病例平均年齡是 87.3 歲，本身有嚴重疾病。天氣方面，活跃的低压槽持续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录得超过50毫米，而西贡区更录得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或以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5级，能见度3700米；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00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2点，升398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2点，升3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7.7升15.8，腾讯控股360元升18.6，阿里巴巴87.4升1.45，京东集团216元升8元，盈富基金20.14升4.2，快手系64.1升5.6，恒生中国企业69.26升9.9。比亚迪股份233.4升18.4，友邦保险73元跌3毫，创科实业100.8升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86，瑞士法郎7.891，澳元系5.466，加元6.036，新西兰元4.953，欧元系8.277，每百日元对港元6.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1点，升71点。港金报1718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38美元，卖出1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食，所以咧佢其實都食咗，我諗有九成啦。 九成以上。 點解李志剛唔食嗰啲生嘢？因為佢唔熟唔食噶嘛，佢不嬲都 係。係啊，真噶。不過其實咧，佢哋都好細心噶啦，即係話，你外國人啊，不如我哋幫佢辣一辣佢啊，咁樣。 即係佢問清楚我冇咩敏感啊，同埋如果我真係唔係好去生嘢嘅話咧，有啲可以辣，即係辣熟少少嘅就幫我辣熟。 佢辣你喎，真係。 係啊， 咁佢哋就用即係啲嗰啲叫火石嘅方法去做嗰啲壽司啦。咁其實咧，我哋琴日咧，因為我哋食阿媽家姐嘛，咁啊全程睇住個廚師點樣整噶嘛。咁我一路都以為嗰啲火石嘅咧係用支火槍咁樣辣辣咁樣咯。唔係嘅，琴日嗰間咧就係好有特色嘅，佢哋咧用一個長臂炭啊，真係好長嗰個長臂炭，成支筷子咁。 主要長炭啊， 咁佢就長炭辣落去嗰啲魚生度，咁樣碌出嚟嗰啲香味咧係唔同啲嘅， 有個炭燒香， 好香炭燒味。 哦，呢個又另呢個係另一個方法喎，即係我平時見嗰啲全部都係用個火槍辣辣佢嗰啲。 原來唔係嘅，琴日咧係燒紅，即係直情嗰支炭係紅色嘅啦，已經係。咁個師傅咧就即係夾起上嚟啦，跟住揾嗰支炭一辣落去。哇！嗰啲味出晒嚟， 出晒嚟啊，系啊， 同埋嗰啲油啊，原來即係啲魚係好多油嘅，有啲魚 ，omega three 啊，正啊！ 你佢辣落去咧，哇！成碟都係油喎， 開心啊！ 係啊，同埋即係琴日食到好多唔同嘅魚種啦，咁當然啦，我都好叻啦，即係答中咗八成啦，咁樣即係話呢條係咩魚，呢條係咩魚，咁但係咧。琴日師傅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去整嗰樣嘢，而我哋未食過。 未食過，同埋我都係好背咯。除咗我知道我咩解釋，琴日先知道叫阿媽家姐之外咧，原來吞拿魚真係拖羅啊，係咪？ 唔係，即係佢某個部 分。某個部 分， 我真 係 好弱雞啊！呢一方面嘅嘢 唔緊要，但係琴日有一啲位真係完全未試過，譬如佢 右口魚 係啦，右口，跟住佢話係咪左口個 friend 啊？佢話係，跟住佢話係， 呢邊係左邊，嗰邊右邊咯。 而我咧都咧係好有禮貌地同嗰個廚師講話咧，唔好意思啊，因為我隔離嗰一個咧就係問題處女啊，佢咧就係 廚女， 問題廚女係啦， 廚女 煮嘢食，佢會不斷咁問你嘢噶。嗰個師傅話好啊，無人歡迎啊咁樣，即係問任何問題啊，林敏莊問嘅咧，佢都答曬。 咁其實你食呢啲阿媽家姐就係因為你可以同個廚師好近距離啊嘛，咁你睇佢點整嘅時候咧，你仲要問佢，咦呢啲係咩嚟㗎？咦呢啲係咩？材料，因為佢有好多拎出嚟嘅材料咧，係我哋平時食嘢嘅時候見唔到噶嘛。 係係係。 譬如佢一拎嚿好似咧嚿粉紅蒸嘅嘢咁樣， 人哋以為係冰糖、 粉紅水蒸啊，跟住岩鹽啦就知道。但係我隔離嗰個市井嘅市民咧，當然我知佢玩啦。呢個係咪冰糖嚟㗎？咁樣，跟住我唔係啊，粉紅蒸啊，有助愛情運㗎。舐 下佢，舐下佢咁係嘛？ 係啊。 但係其實我覺得咧，日本餐就有呢、這個巧妙之處就係、是、咧，個廚師好想咧同你講究竟我啲嘢係用咩材料整啊？ 佢係想到點樣咧？咁其實咧食食下咧，即係有多即係朋友咧，可能佢去咗第二度傾下偈，行開，因為嗰啲即係吧台咧可以俾你行開傾偈，或者係因為你係同嗰啲朋友唔係圍住一齊噶嘛。 L 型 咁樣你想去傾偈咧，可能你要走到去另外一個朋友嗰個位置去傾噶嘛。咁嗰個師傅咧就話：唔該，我下一味餸我要講啦，但係啲人唔理咯，跟住咧。 掛住自己傾偈， 唔該，佢係即係佢係好想講俾你聽，係一個 gathering 嘅表演者啊！ 你坐翻喺度，佢先開始講咁樣。 哦，係喎，又真係，因為有啲嘢食咧，尤其是日本餐咧，你食錯咗咧，佢覺得。你污暈咗嗰件嘢食啊！ 係啊，同埋有啲次序咯，即 係 有啲嘢係可能深味啲嘅，有啲嘢淺味啲嘅，咁佢想你食個字序。 尤其是食魚生啦，因為佢 omakase 咧好多時候會將一啲淺味嘅嘢擺咗頭俾你食先嘅，慢慢食到落去咧係慢慢濃味噶嘛，即係食到個味係咪都會有啲？飯啊湯啊之類的 有啊，我飲咗兩碗。 哇！最尾嗰個湯咧，我覺得佢可以開三碗湯。 三碗都得， 即係揾水溝三碗出嚟，嗰、那個濃味嘅程度係可能有一百條魚喺裡面。 好香，好勁、啊、，omega three 琴晚。 成碟奶咁樣啊，好似。 琴晚我冇食幹魷丸啊。因為我食、 啊、 我已經吸收夠呢個， 我覺得你真 係 唔使啦，已經係。 不過羅敏莊琴日就好好，佢帶咗一個好嘅賓客去到現場，個賓客一去到咧就自動去到一個最側邊嘅位，兼且咧亦都咧係自己攞住個 iPad 咧自己睇嘢同埋玩呢個 Candy Crush。有冇識兒童？ 有係 啦， 咁佢全程咧係唔會打擾到人嘅。系啦、啊，好好啊，你个仔， 即系占咗席位。 亦都有啲朋友咧话，使唔使理佢啊？咁话唔使理佢噶，又都系摆喺度得噶啦，佢会自己食嘢噶啦。咁 佢见家师嚟， 系啦， 咁又唔可以咁， 又唔可以咁讲，即系佢都系好好嘅。但系你其实喺佢面前点样笑佢，话佢完全冇问题。所以因为琴日我咧见到佢用咗一个传闻中嘅发片啊，知咩叫发片啊？ 我中意用，我用， 系啦，即系黐住咁样就唔会嬲住个头咁样啦。我亦都同佢影咗一张相嘅。 嗱，亦都系传闻咧，即系嗰啲发片咧，只有喺屋企。最好不要带出街，或者不要拎出街被人见到，但他是不介意的， 佢仲要即係最多記錄咧係三片貼曬喺個頭嗰度啦。琴日係兩片啫， 琴日兩片，所以我 好俾面㗎啦。其實已經係 我係琴日有一個位好笑， 你冇借人哋塊片咧用啊？ 我都問劉允莊話：喂，劉允莊啊，我依家可唔可以同你老公影張相？ 唔得啊，唔得啊！ 佢举证你唔准影相， 但我真系影咗，真系好正咯呢一个。 跟住我话你影嚟做咩啫？做咩你同我老公影相啫？咁佢话下次咧，如果同人讲开你老公嗰阵时咧，有所为证噶嘛。 因为我会我成日同人讲嗰发片嗰啲嘢啊嘛，但系啲人俾人回啊咁啊，俾人点会咁样噶咁样，即系咁有所为证啊。 佢去到餐厅先粘个发贴啊，定系行嗰啲街时候要系咁 全程，一日到黑都系咁样噶。 行紧街喎， 系啊。系做乜事啊？好出奇咩？ 系咪静咗？ 我同咧，我成日见到啲 artist 咧，无端嚟嘅时候咧，黐住两个眼膜咧，然之后同佢讲话：你继续做访问冇问题噶，我敷住眼膜嘅啫。 系嘛？只歌都有一唱啦。世界上有几百万人，仲有咩？ 只有黐近一个。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今日落雨湿湿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晏昼两点钟，咁啊配合翻呢个落雨嘅画面，我拣到一只好幽怨嘅作品。 就是黄莺莺的壮心。 哇真的很幽怨喎、啊。幽怨到极点喎、 啊。以前同刘梦咪即係代玉壮花嘅佢壮心添啊。 真係好絕啊呢样。 好絕啊。 即係将自己呢个心呢已经唔想再拎出嚟啦。 埋葬咗死心。 埋葬咗死咗。 死心。 哎呀我多谢你志刚揀呢首歌。因为我即刻睇返资料呢原来壮心呢首歌呢当年呢就係91年啦就係阮玲玉嘅主题歌曲嚟嘅。咁讲下填词人啦就有小松啦同埋姚若龙啦。咁作曲方面呢都有小松嘅咁一起去连埋編曲添。咁91年嘅时候呢就12月30日呢就由滚石唱片就发行嘅呢个阮玲玉嘅电影原声带啲壮心咁就收录喺度嘅。 阮玲玉呢套戏真係好睇。其实我喺 YouTube 睇咗好多阮玲玉嘅生平。佢、 啊、 真係好鬼犀利㗎。佢做戏劲啦佢同埋佢嗰陣时呢真係可以话係代表住一个新女性啦。兼且佢其實咧嗰個感情生活都係好慘嘅，成日都貼錢啊，俾嗰啲馬蘭奴啊咁樣嗰啲咁樣啦。張曼玉做嘅阮玲玉，亦都係做到非常之神似 嘅。你要諗下嗰個年代咧，嗰啲電影咧係默片嚟， 默片 係啊，冇對白嘅。而你要做到嗰樣嘢，佢每一次就你睇過阮玲玉嗰個電影啊，咁啊張曼玉都有重複 做翻 做翻嗰啲嘢出嚟啊。而嗰啲嘢咧，佢係要唔講對白，但要表達出嚟。淨係得字幕嘅啫， 係 嗰啲字幕記唔記得啊？即係譬如佢嗌救命咧，可能一個救命 好大噶嘛，放大救命，係 三倍放大三倍救命咁話俾你聽。 我最記得有一幕就係佢唔知喺間入去間屋嘅，著住旗袍入間屋，咁入到去咁樣咧，就坐喺個台上面咁樣，今日真係。點起支煙啦咁樣， 風塵嘅女子， 風塵女子咁樣，哇！即係嗰個一連串嗰個， 即係一定要用身體嘅語言去講。 係啊，所以其實好難演嘅話俾你聽， 厲害啊！真係，所以張曼玉係影后咯。 係啊，所以真係咁犀利啦！而呢一隻歌，我覺得咧都好有詩意，同埋配合翻而家出邊落住雨啊， 係啊， 我個心都係淌住血。 你俾我幫你撞啊！ 唔好啊！你要醫翻佢啊！我要繼續發光發熱嘅，好歌獻給大家，壯心。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说本港今日会持续受骤雨和雷暴影响，中午前后雨势可能会较大，预计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受活跃低压槽影响，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个别地区雨量更加录得超过70毫米。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在未来几日会在华南沿岸徘徊，为本港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周四周五会有大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随着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下周初开始雨势会逐渐减弱，下周中期会有阳光。珠海凌晨起雨势增大，由午夜至上午八点，珠海降暴雨到大暴雨，全市的平均雨量 79.6 毫米。内地传媒报道，最大累积雨量出现在斗门区，有 280.6 毫米。向洲区在一个钟头之内雨量高达 92.9 毫米，部分地方出现大范围水浸，珠海市内多条巴士线受到影响。医管局表示，八间新冠病毒指定诊所听日起停止运作，全面消毒清洁后，后日起恢复普通科门诊服务。至于青衣长康普通科门诊诊所，同日起恢复夜间门诊服务。八间将会停止运作的指定诊所，分别是港岛区的筲箕湾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香港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九龙区的东九龙普通科门诊诊所、南田分科诊所普通科门诊诊所、石硖尾普通科门诊诊所、新界区的青衣市区普通科门诊诊所、青衣长康普通科门诊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元朗的容凤书健康中心。发言人表示，八间指定诊所停止服务后，其余15间指定诊所将维持服务，继续支援社区确诊病人。政府表示，因应北区、屯门及元朗的污水检测结果呈阳性，以及病毒量相对较高，将会向相关地区的居民、在在地工作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合共派发大约22万个快速抗原检测包，供他们自行检测。涉及的地点包括北区的彩园村、和合石村及和兴村、屯门的杨小坑村、伟景花园、彩辉花园、御半山、御半山二期、宜乐花园、景峰花园、景峰豪庭、景新台及富泰村，以及元朗的天成苑及天华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至20度或以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5点，升咗412点，总成交金额7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5点，升39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美团166.2，升14.3；腾讯控股360.4，升19蚊；阿里巴巴87.6，升6；京东集团215蚊，升7蚊；盈富基金20.14，升4.2；快手65蚊，升6.4。恒生中国企业69.38，升2.02；比亚迪股份234.6，升19.6；友邦保险72.55，跌7.5；招商银行42.8，升3.5。

最紧要有听众嘅支持，就算我系唔系你心目中嗰类人都好啦，只要你爱戴我，觉得我拣啲歌 OK 嘅话，我已经好开心了。 但是他一定是很想做你肚里面那条虫的。 是啦，最要是蛔虫添，长一点的。喂，这个礼拜我们的斗歌的主题是什么？ 在沙滩上炸机的歌。欸，我讲讲上次那个走势先。上次呢，你只讲是因为生日日呢是赢到开行的。 嗯， 哇，过600票你上个礼拜。 其实我赢到开行就得了，你不要因为生日日咁样，你不需要。不需要 说他没实力。 我又不 是。我感受到我听到的这句说话。 啊，你真的，你这些手指咬出不咬入的。 好，今天的题目是沙滩上的炸鸡歌。 罗敏章。 但是现在落紧雨。 你去沙滩的次数一定不够我多。 那又真的，我其实怕怕地去沙滩。 我家斗岭边的泳裤多过你斗岭边的比基尼。 我直情冇俾堅尼添， 嚇冇㗎， 點敢啊？ 你冇俾添啊？冇俾。 我哋到而家呢個年紀咧，我應該好似阿欣咁樣噶啦，著啲潛水衣嗰啲 頭嗰啲嚟㗎。係 啊， 我哋有個 friend 啊嘛，個女又係好保守嘅，佢哋去馬爾代夫啊嘛，跟住話：，誒你去揀件比堅尼啦，跟住到最後著潛水衣入邊去馬爾代夫。 好緊要㗎，潛水衣嘅泳衣。 係咁啊，我自己咧就係經歷過焚機嘅年代。 哦，你嗰陣時會揦個小路寶， 揦小路寶 係咪好重㗎？ 係我叫人攞。 哦，你係你自己認係人哋㗎？ 人哋嘅其實都 嗰啲都幾千蚊嘅喎。 係啊，我最多出電同埋出歌咯，因為我錄歌勁啊嘛。 電喺邊度攞咧？嗰陣時係咪用電芯㗎？ 大電， 電芯係嘛？ 電芯係啦， 九鍋。 系啦，唔系九锅，因为净系大电啊，即系你掟死，即系嗰啲咧 圆形嗰只系嘛，系咪圆形 圆形噶？ 嗰啲圆形 但系九 锅 系有两个， 圆形系扁身，九锅系扁身嘅系。 九锅系正方形嗰啲，长方形嗰啲。 咁大圆嗰啲叫咩电啊？嗰啲 大电咯， 大电啊，大电啊，大电都唔系净止一粒， 九粒噶， 好多粒噶，好多粒， 六粒以上， 好多粒系啦。诶，唔好讲咁多以前嘅嘢，我唯一赢，我要先识夺人。 先識啲嘛，你好多識嘅 近排睇嗰啲社交平台咪好多 view 嘅，好多人跳舞嘅。以下呢一隻歌一播，大把人跳。咦？炒豆聲。噔 噔噔噔，連鎖反應咩反應？ 識跳呢一隻啊？ 點樣跳過？ 好難跳，嗰啲韓國人跳得好勁啊！ 有啲咩姿勢㗎？ 咦？我哋定係跳出嚟俾大家睇下咧。 好啊， 好好嚟啊！我嘅選擇 ，Brother Louis。 Love is a burning fire, stay. 'Cause then the flames grow higher, babe. Don't let him steal your heart. It's easy, easy. Girl, this game can't last forever. Why? We cannot live together. Try. Don't let him take.You know 俾我好朋友贾斯乐，就系、是、我好 brother Louis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真系冇睇嗰啲 Facebook 嗰啲 view 啊，或者嗰啲IG 咩？ 我有睇过，不过头先你跳咗几步咧，睇到咁差嘅，跳得咁差嘅，未睇过咯。 系啊，真系有睇嘅时候以为自己识跳啦，想跳翻出嚟跳唔到，完全系。 因为通常啲舞步好似设计得好简单咁啊嘛。 吓，但系你要食个夜粥啊，要练过先识跳嘅。 真系啊。 系、哎、哇，真系沙滩梗系捧呢一只啦 ，Brother Louis。 到我啦，咁快？你出英文歌，梗系出广东歌啦。呢只啊，我睇过晒啲 message， 个个听众都拣，因为真系当时咧，个个逢机都系呢一只歌嘅。沙滩、哦、夏日、哦，仲有啲咩啊？你嗰啲啊，寒风啊， 喂，西北的沙滩女啊， 仲有咩啊？ 金啡色的肌肤女啊，仲有闪的咩啊？ 你嗰啲咯，汗水啊， 汗水拣得好呢一只啊，夏日寒风啊嘛， 劲啊！ 但系 expected 啦，你播过， 你唔好理我，头先 好多次， 播几多次啊？十次啊！西北的沙滩女，金啡色的肌肤女，闪的似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忧 翻晒嚟啦，那个回忆啊！ 当年呢一只歌嘅 music video 啊，谭咏麟企边一度唱歌？ 企边度唱歌？ 货柜车啊，知唔知啊？ 同埋佢好似有只碟咧，都系有裸露上身嘅喎，系咪？ 哦，咁嗰阵时好多啦，佢系啊 ，hit 到咁样，只只碟都爆棚啊！ 真系好多听众拣，都有九成嘅听众都有拣呢只歌。 同埋我今日咧，大部分嘅歌都系咧选取自听众噶。 咁咩啊？是吗？你不是选出去烧 B 吗？ 哎呀，我要开会嘛，今朝。西北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的似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有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欢我空虚，空虚恨极为他。 嗱，有多听众咧，心水清嘅咧，都话喂，龙虎豹好睇嘅原曲、哦， 聪明啊！嗱，你哋屋企唱呢、這个版，我哋唱正常。 狂虎豹好虚， 但系啊，好鬼鬼。 图画美丽， 颜色美丽。 哎呀，而家都只 系记 得 一 个版咋， 记 唔到原版添。 系啊，有时唱得多，净系记得嗰啲即系地下拍。 喂，有听众话咧，佢话以前啊读史片嗰阵啊，成日去沙滩咧必备以下呢几首歌，呢一只一定会系啦。仲有爱情陷阱啊、坏女孩啊、不羁的风啊、无心睡眠，全部都播晒。 夏日旋风你赢硬啊，林敏庄。 龙虎豹好睇啊？ 吓咩？夏日旋风嗰只歌？ 系寒风啊，成日夏日旋风。我以为佢特登嘅添， 我都以为系啊。 唉 ，DJ 原本系叫夏旋风噶， 系咩？韩版啊， 小旋风。 嗱，呢只歌系好难打噶， 点解啊？ 用咩歌先可以打到呢一只成日喺沙滩播嘅歌咧？ 梗系啦，听众拣嘅， 好难打，但我都打到啊！噔噔噔， 自己打自己啊！ 要赢谭咏麟，咪唯有揾翻谭咏麟咯。 头先你话咩话？你赢硬啊？ 赢硬啊！ 见你滴汗喎、 啊。唔紧要，人人都会滴汗嘅，话俾你听。今日要多谢阿超 B 帮我揾歌，唔该晒你。 Yeah。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虽然咧出边落紧大雨啊，但系幻想一下，你自己喺一个沙滩上边，有好劲嘅太阳， 然后有啲靓女着比基尼， 隔篱李志刚喺度食紧卤水鸡髀， 右边罗敏庄喺度晒紧佢个香鸡脚， 定系洗衫板啊？ 活着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 准备准备呢句爱慕一齐嚟， 默默默 爱慕，到是望着路上默默默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碰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 你净系个茶，揼揼揼， 真心被俘， 我唔系茶嚟噶， 我系悲啫嘛， 你知啦系咪啊？第一个嘛，喂， 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 咪使自踩我啊！ 我堕入情网， 以前咧沙滩啲人咧隔篱就系咁样唱紧噶啦，嗰啲人喺度， 唔系选紧鸡翼咩？嗰啲系。 我将天望向你们，知唔知吴嘉丽啊？系咪呢个 video 啊？ 做咩？请问翻我啊？唔系 Monica 咩？ 系都系嘅，佢扎晒嗰一排。 始终不释放， 准备。 我喺播呢啲歌真系好开心啊！ 佢嗰啲回忆翻晒嚟啊， 真系好似 party 咁啊！ 拣得好啊，李志刚，爱情陷阱。 拣得好啊，李志刚，跟我口水尾耶！ 罗文章，我恨恨恨恨， 我爱爱爱爱，心中激动。 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骗我遇上。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 骗我遇上。点会唔攞到分啊？呢只歌劲啊！ 我有朋友咧答谢，佢话咧307小路宝系咩个 model 嚟噶？ 好似系啊，就系嗰啲大机、缝机嗰啲咯。 系啊，307啊，佢话一到假期咧，成个沙滩都系啊。 哦，犀利啊！嗰啲好日子真系咧，嗱，而家唔好啦，而家除咗落雨之外咧，会影响到人嘅。 喂，头先咧，佢话阿李志刚头先真系跳得好差咩？可唔可以放段片段嚟睇下？ 真系好差， 真系好差， 真系唔使放， 唔记得啊 ，delete 咗佢系 OK。到你啦，林敏章。 出完谭校长，梗系出佢个 friend 啦 ，B 哥哥啦。 诶、欸，我不举汽水。 你点话？你点样话？ 呢个歌嘅歌名啊嘛， 女之旅啊， 女之旅，但系其中有一句个 remix 得好， 哦，汽水啫， 汽水汽水， 系啊系啊， 大嘴，到处寄居山里下，随大泪入睡，为着忘掉那痛我心的女子，她于今早带走一切，令我心碎。常常夜里抱拥我知己， 大水壶大水，倒住半杯山里下随街里入睡，为着忘掉那痛我心的女子，她于今早带走一切令我心碎。只因我已跪，无穷夜里有她抱拥身躯，只好强记昨天，长长夜里抱拥我自己。当天她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今天口干使我极痛苦，无奈我却不举手中汽水，无奈我却不举手中汽水。虽粉碎今天空虚，难忘是那暖我心的昨天，他的影子怎都不去在我心里。只因我已怀怨，有他爱苦身躯，只好强记他，若占了着我取。当当当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空虚使我夜半含泪，只好以双手扫着两腿，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 玩得好啊，罗文庄，你咧今日斗歌嘅情况都系类之类噶啦。 喂，但系啲听众话咧，今日好似唔好应景喎、啊，炸机。 点解啊？ 大雨落到叭叭声啊！ 系、哎、啊，咩叫 imagination 啊？吓、啊，要幻想一下噶嘛。 喂，就系、是、因为出边落紧大雨啊，我哋播呢啲歌咧，有啲听众话，哎，心情特别好啊， 咁就好啦， 特别开心啊。 咦，我哋有好心情边个啊？ 经理人、 啊，经理人啊嘛！ 你望住阿超 B 讲边个去点应你啫？ 哎呀，佢负面精神啊嘛！ 喂，第一人话、哦，想当年咧嗰部小路宝炸机嘅就系买嗰大电芯咧，都要百几二百蚊噶， 要噶要噶、 哦，真系。 因为嗰阵时两嚿大电都几十蚊嘅，贵嘢嚟噶大电。 咁、哦、你要威一定要付出噶啦。 同埋嗰阵时有个感觉就系、是、咩？你啲歌 hit 啊嘛， 重要啊！喂，啲歌 hit 之余咧，仲要整埋 remix 版、啊，呢只贵好多噶， 贵好多噶， 几百五蚊啊只。 系啊，咁同埋咧，你第二啲人虽然咧好似扭大个收音机咧好大声咁样啦，但系其实第二啲人系。歡迎嘅，因為自己冇歌聽啊嘛，咁又聽埋人哋啲歌咯。 但係亦都有啲人咧攞另外一部機咧去炸，好似大家大比拼咁樣，好似我哋而家鬥歌咁樣。 鬥歌大，你又煩我又煩咁樣。 鬥炸嘅互相喺度、 啊， 會唔會玩咧？即係可能呢邊播緊阿哥哥，嗰邊又播阿譚校長咁樣。 哦，有㗎，有㗎，有機會㗎。 正喎 battle 喎呢單。 咁你嗰陣時去邊區㗎？你嚇？ 我好喜欢沙滩噶咯， 因为我嗰阵时系咖啡湾嘅， 系咪啊？以前有啲人 十米半 浅水湾咯，系咪啊？ 浅水湾梗系啦， 我都系譬如可能系清水湾嗰边啦，因为可以泊车，最紧要系 咩大清小清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呢啲大清细啲定小清细啲 我唔知道、 啊，因为清水湾二滩就系叫做大清，因为系大啲嘅。 哦，都系跟翻嗰样嘢。 系啦系啦， 最紧要嗰阵时细个咧，跟大队去啲沙滩咧，一定要有车泊嘅地方就 OK 啦。 哇，好难有车位噶。 不过搭车去其实都好方便，不过走嗰阵时系难走， 好难走啊， 冇车啊。 同埋成身濕漉漉咧，啲沙又咁樣嘅時候，上車好煩噶嘛會。 嗱，記住啊 ，imagination 啊 ，imagine 下你自己幻想喺個沙灘裏面。 係啦，一齊喺度焚機開派對咁樣，就喺度等於你晏晝喺 office 一樣。 係啦， 即係 office 變喺度沙灘，快攞嗰啲咁樣筆筆鏟鏟啊，嗰啲殼咧嚟玩沙我哋。 係啦，唔好理嗰啲大雨嚇，聽日就會好天 㗎啦。冇錯，係希望就明天。 其餘兩宗涉及本地派遞。海关在荃湾一个甲级写字楼拘捕一名25岁女子，她涉嫌在网上开设专业售卖冒牌手袋、女装鞋和饰物， 售价由几百至几千元不等，大约是正货价钱的一成。另一宗涉及在观塘一个工厦单位售卖冒牌波鞋，售价贴近正货，拘捕四人，包括店主和售货员。香港大学一项有关残疾人士共融就业问题的研究显示，六成受访者不同意与其花资源协助残疾人士就业，不如将资源放在他们的福利。另外大约七成受访者支持订立配额制度，立法规定政府和大型企业需要聘请指定比例残疾员工，期望新一任政府能够关注共融就业议题。研究人员在网上访问2700多名市民，并同残疾人士以及持份者进行53场个别访谈和11场聚焦小组，收集有关共融就业面对挑战的资料。研究发现只有 6% 受访者认为政府有足够措施协助智障人士融入社会。研究人员建议政府检视残疾人士的社会保障，对聘请残疾人士的企业予以肯定等。天气方面，薄弱低压槽持续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新界西部录得超过50毫米，而西贡区更录得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初气温稍微下降至20度或以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64点，升333点，成交金额8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2点，升3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3.7，升11.9。腾讯控股357元，升15.8；阿里巴巴87.1，升1；京东集团213.6，升5.6；盈富基金20.1，升3.8；快手64.3，升5.8；恒生中国企业69.16，升8；比亚迪股份235元，升20元；友邦保险72.45，跌0.5。招商银行42.7，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84，瑞士法郎7.893，澳元5.461，加元是6.036，新西兰元4.949，欧元8.28，每百日元对港元6.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213点，升46点。港金报1719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1美元，卖出183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

Alex 李志刚 ，TV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章，美电香港。 望一望，原来而家已经成搭三噶咯， 接近搭三啦， 接近搭三啦。喂，今日个票数咧好犀利，李志刚，你暂时咧都稍稍领先紧嘅。 做咩事啊？佢冇生日噶啦， 争三票。 做咩事啊？ 唔系我唔敢谦虚，唔敢咩？唔敢要叫咩？嚣张， 讲得心里面嗰句出嚟啦。 我唔敢嚣张， 你真系有啲 谦虚，系啦。 系喂，但系好开心，听众，因为觉得咧而家出面落紧大雨嘅时候咧，听住你歌咧系好兴奋，好 enjoy 真系，佢哋话咁炎闷嘅天气咧，有啲快歌听啊，真系精神都翻晒嚟 啊。系啊，咁我哋都唔系一个斗嘅一个气氛嘅，我哋都系为咗表演。 但系佢喺咪后唔系咁讲咯，我今日一定赢你噶，你咪使志赢到我啊！ 系点死？ 唔好俾你呢份嘅仁慈咧呃咗啊！ 都唔够你啊，林敏庄 咩啊？ 你话琴日同佢食餐饭之后，我知你拢嘢啦。 我一定要搵啲嘢打翻佢噶嘛，跟住我就答佢：琴晚我食完餐饭之后，我知你拢嘢噶啦。跟住阿 B 话：嗰笼系咩嘢啊？我是但噏嘅啫。 喂，我笼嘢嚟啦噃。 系啊，你嚟啊！ 见唔到我嘅石榴裤啊？ 咦，今日有带咩？ 又系你啊，着石榴裙个石榴裤啊，系咪？我问你，去主题公园会见到乜嘢？ 海马、 海狮、 后巷都会见到噶。 后巷都会见到，即系垃圾桶。 米奇啊！ 垃圾桶后巷见到出奇咩？ 哦，米奇 ，you're so fine, you're so bad, you're so mad, mad. Oh, 米奇 ，Hey, 米奇 ，Oh, 米奇 ，you're so fine. 哇，呢个歌掂啊！ 切奇华。 即系掂啊！你沙滩都缝住咁样啦， 即系又系外国嘢啦，你出 系啦，明明绑咗个 bikini 都俾你蹬到甩翻， 咁唔得噶喎 ！Tony Bustle Mickey。两个波我 边度啊？ 系嗰个乒乓球 啊？ 唔系啊，嗰两个嗰啲咧，用嗰啲尼龙绳。 啦啦草球啊，唔系波嚟噶。 啦啦草球，我第一次听啫。 你未听过咩啦啦草球啊？嘛，你话嗰啲即系爱嚟做噶啦啦队嗰啲啊嘛，咪啦啦草球咯。 我而家 乒乓啊嘛， 乒乓棒啊。 咩我唔明喎。 你总之攞两个波嚟啦。Oh Maggie, you're so fine, you're so bad, you blow my mind, and Maggie, and Maggie. Oh, Mickey, you're so fine, you're so fine, you blow my mind. Hey, Mickey, hey, Mickey. 到今時今日啦啦隊啊，都係要播呢一隻歌嘅話俾你聽。 仲係呢隻唔係啩？ 咁冇第二隻歌可以取替到嘛？ 係喎，即係要做多啲歌先得啦。 哦，好正啊 ，Mickey。 嗱，當你咧一冇信心嗰陣時，你聽得出嘅，自吹自擂啦，系啦。 你唔好只两个喺度自己倾偈，以为我听唔到啊！ 你感受到，感受到， 哇，正啊，正啊 ！I want to do, make it, do, make it, don't break my heart, make it. 点啊？ 你真系嗰啲典型男士，男士咩都喂，张啊，劲啊，呜耶！ 刘允忠接招， 我哋呢啲中意广东歌嘅，港乐啊嘛，系咪啊？ 港乐啊，系声声不息啊嘛。 我拣呢个歌咧，超 B 一定唔识嘅。头先啊，李志刚拎起《路云娜》都有咩？路云娜梗系有啦，佢都有只歌叫做咩啊？爱的火花 Dynamite 噶， 诶 ，Dynamite 我识啊， 系听众系听众拣嘅， 听众真系叻， 好嘢嚟噶， 人哋啊生生不息，你啊死生不息啊，系唔会赢噶， 死生不息好啊， 陆云娜姐姐， 我爱是那要揽信要摇摆摆针在道路上，藉着活尽的清风在烈日下，求寻找心心里美梦，我爱是那化作无穷红。在烈日下，藉着抹尽的潇洒，在道路上，道尽心中想说说话。Don't stop, don't stop the music. Don't stop, don't stop the music. 我愿声音永不终止。Don't stop, don't stop the music. 你添咯， 佢自己嘅嗰啲歌就哇劲啊，好嘢啊！即系咧啲嘢煮得唔好食咧，就喺度大嗌，好嘢啊，好美啊！ 我话俾你听，我真系试过播我以下呢一只歌喺沙滩， 系吗？ 播嘅时候我一路跟住唱，知唔知啲人讲咩啊？ 讲咩啊？ 收声啊！佢叫我收声，唔好阻住哥哥，系啊，净系叫我收声就系啊。 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缘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世，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柜，负了你错爱， 收声啊！ 只为我永远藏于心。 呢句系咩嚟嘅咧？ 咁细个俾人嗌收声，即系同连音影嚟 嘅。但系佢又讲得好啱嘅，咁我即系太大声咧，阻住阿哥哥啊嘛，人哋梗系想听张国荣唱歌噶啦。 但如果我系你咧，我会即刻将个音量收细啲，俾佢听。 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一齐嚟， 一齐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嗱呢度就冇人嗌你收声啦。 谁能代替你地位？ 其实可能啲听众喺出边嗌紧。 系啊。 想当初太智慧，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只你梦永远藏于心底。 会有听众话咧，《爱情陷阱》嘅 music video 咧，女主角系黄敏明，原来可能系 呢一只 Monica 先至系唔加。 系啊系啊 ，Monica 嘅舞步系点样嘅？知唔知？ 首刀。 冇错啦，斩面。 斩面啊， 系啊！嗰阵时我问过哥哥话，点解有呢一个嘅即系跳舞斩面嘅咧？其实佢话系即系唔觉意咁创意出嚟，因为觉得一个 music video 咧，佢冇一个人哋熟悉嘅动作咧，人哋系唔记得嘅。 不过佢哋嗰一代嘅巨星咧，系好叻做呢一样嘢， 好叻做呢样嘢啊！系啊，好正啊！当年我喺海滩咧，真系有缝过机噶。 但系我当年喺海滩咧，系听另外一只嘅。 咩？另外边只啊？ 呢只啊，通常都揦住个小老宝咧，佢哋就会嚟呢一只噶啦，因为嗰个 bass 好重噶。 哦，同埋。佢系戏剧性啲嘅， 点样戏剧性啲啊？ 即系佢会即即复即即噶嘛， 即即复即即，即即复即即。诶，我见你上我回合咧，跟口水尾都咁多票数咯，我冇理由咁输蚀噶。 但我系亲身经验喎 ，Monica。 我都系亲身经验听到嘅。 第一，第一，第一。 啊，咩歌名啊？ 暴风一座。 好嘢！ 我希望攞翻啲分。 I can break away。 No no no no no no 。 你冇 no no no no 嚟啦！ 朦胧露在晚空，如像灰色铁链在你街上的火，然后言谈旁人没法懂，唯在漆黑正中令明我天空。I can't break away。知不知我是恶梦，从无受控，爱发泄不爱被动。问你几点钟，街头狂怒叫，要踢穿玻璃樽与规则的空洞。I can break away。 昨晚肚屙咁样啊 ？No no no no no no no！ I can't break away。 Hey， 我系冇气啊，梁永乐佢冇气啊。 Hey， 梁永乐好锡我噶，冇气佢都会请我食个饭。 Hey， 要争气佢都冇气啊， 争气就会嬲，会嬲。赵争气借气嘅咋 ？Hey， 即知服四色啦。 爱发泄不爱被 抱，收声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话，寻日推出的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3.2.4 版本，因为服务承办商出现技术错误，导致部分的 Google 和华为用户在更新程式之后，疫苗通行证的二维码等会被删除。寻晚已经修正问题，推出 3.2.5 的更新版本。资科办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致歉，并已经向服务承办商发出警告信，要求承办商严肃处理和加强监察。资科办呼吁市民检查储存在安心出行内的疫苗通行证，如果发现电子针卡等被删除，应该尽快到 Google Play 或者是华为 App Gallery 更新安心出行至 3.2.5 的修正版本，并重新将疫苗通行证储存在安心出行内。相关问题并不影响苹果 iOS 的用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原本希望在今年上半年就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进行咨询，但受到过去几个月新冠疫情影响，要集中抗疫，加上国际形势变得复杂，当局要研究如何将法例做好以应对未来的挑战。至于会不会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提出立法建议，邓炳强只是说会全力和尽快去做。邓炳强在立法会大会上回应议员质询的时候又说，预计23条立法过程中一定会受到抹黑，包括来自外部势力、媒体甚或外部势力在本地的代理人，因此特区政府要做好解说工作。一名前男警去年在住所的床架上扣上皮带，将八岁的幼女吊颈，要求和分居妻子见面。被告早前已经承认虐儿和刑事恐吓两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12个月依原令。法官判刑的时候指出，41岁被告患有妄想症，相信他因为承受巨大压力失去理智才是犯案。法官引述多封求情信，说被告为人开朗，顾家又热爱工作，但报告指出被告的重犯机会高，适宜入院接受治疗。法官接纳有关的建议。台湾新增57,188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最多8名患者离世。新增本土个案继续以新北市占最多，有19,620宗，其次是桃园市的9,751宗，以及台北市的8,265宗。疫情指挥中心说，新增的8宗本土死亡个案包括两男六女，年龄介乎60几岁至90岁以上，当中6人有慢性病史，5人没有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南风，渐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间中有大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下星期初气温稍微下降到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09点，升277点，总成交金额9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49点，升236点。

做咩咁开心啫？拍拖啊？ 哎呀，网友啫，喺交友网识咗几个月，哎，你都上去识人啦，唔好咁 dry。 哇，交友网都可以试下喎、啊， 教我投资一达人。 我识人做投资经纪，赚咁多全靠佢啲内幕消息咋，我介绍你俾佢啊。 好啊， 小姐你好，我系达人 Ken 嘅投资经纪，你先去呢度 download 我哋公司嘅投资应用程式，申请 account， 记得入齐你嘅电子钱包同银行资料、啊，跟住你就将你嘅本金入落呢个户口，之后我会帮你搞噶啦。 咦，唔系用我自己户口？ 哦，本来咧开户三年先可以做 VIP 嘅，嗱而家我偷鸡帮你做，所以咧要做啲手脚嘅。放心啦，我哋会喺蜗牛证券做买卖，蜗牛证券咁出名，你唔信我都信佢啊！ 哇、哦，我俾人呃啦！我系 check 到啲户口嘅交易记录啊，但系个户口根本就唔系我嘅。我问佢攞翻啲钱，佢就话个户口冻结咗，要入20万去解封啊！ 其实我都俾人呃咗啊！我喺你讲嗰个交友网识咗个叫达人 Ken 嘅人啊！ 又系我啦 ，B B， 你想攞翻啲钱， 好难啊！拜拜。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真正的应用程式正是可以在官方应用程式商店下载得到，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要透过来历不明的链接去下载投资应用程式，也不要在来历不明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式里面输入自己的电子钱包或者是银行账户资料，如果投资公司是透过个人银行户口或者是电子钱包来到收取投资资金的话，这个好大機會是騙局嚟㗎，所以大家在投資之前，先要了解產品的特性和資訊安全風險，才好進行投資。另外，萬一對方要求大家簽署授權書去投資的話，大家更加要格外留神，千祈不要隨便俾其他人用你的金錢去進行投資啊！ 邊有咁多投資達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懷疑，就要即刻致電防騙熱線18222查詢。 Made in Hong Kong 是一个多元化的电台节目， 有欢笑位， 有感动位， 有共鸣位。 咁我冇车位啊，冇车位我唔翻啊。 我哋唔系讲紧呢啲位，最紧要有咁多位嘅听众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我哋喺你心目中咪占一席位咯。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文聪、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啦。 喂，我哋而家咧，即系今日个票数好开心、啊，见到你两个咧咬得好实啊，两个差唔多啊，直情系争一票咁样。 唔系，听众们好投入啊， 佢 哋咧即系有啲歌咧话未听啊，想即系可唔可以玩到个礼拜啊，或者系有啲人话，喂 ，van 仔哥哥同埋啲货车哥哥啊，嗰首最后一夜咧， 最爱嗰首， 最爱嗰首最后一夜咧，好似系嗰首歌啊，代表咗佢哋嘅界别咁。 系啊，其实有好多歌代表唔同嘅界别噶，嗱，譬如咧呢一个警察故事啦， 系、哦， 代表警察男子汉 啦，大丈夫， 大丈夫系啦。 哦，系，诶，同埋成日都睇一啲咧，片段都会播《友谊之光》啦， 系啊， 就播一啲即系嗰啲哥哥， 系啦、 啊。啊、朋友， 咁啊，譬如系有一次咧，我去个消防嘅 party 啦，我可唔可以唱《冰山大火》啊？好似唔系好好咁样。 但 系 佢哋冇所谓噶嘛， 冇所谓喎。 咁都系，嗱，等于母亲节一个都话，唔系唔听 Beyond 嘅《真的爱你》系嘛？ 哦，系，代表母亲嘅界别噶。 即代表妈妈。咁有时咧，即系可能喺啲即系夜总会度唱歌咧，你总会话路边啲野花不要采啦，就系佢哋个界别噶。 或者今天不回家咁样。 系啦系啦 系啦。诶、有人问马兰奴系点解？ 马兰奴点解咧 ？Milano，Milano，Milano， 吓，但我哋一个好听啲嘅讲法。马兰奴有啲咩歌系代表嘅咧？ 都好多 下噶。男人日之花，你咪当老 婆。唔系，其实 Beyond 啊， 即系好多马兰奴，好多所有 Beyond 好中意 Beyond 嘅歌。 又或者周润发嗰啲歌咩《飞沙风中转》？ 系啦系啦系啦，好中意嘅。 我突然间谂起咧，每年开学咧，都突然间会谂起阿李克勤嘅《开学礼》咯。 哦，系啊，阿勤好多啲学生嗰啲歌咧都 系 有， 系啦，或者以前就可能许冠杰嘅学生歌咁样咯， 系系系系，即系总之唔同嘅界别有佢哋嘅歌曲，一人一首歌。 有人可以代表到我啦， 系咩啊？ 以下来呢一对朋友系代表我嘅 咩啊 ？Mira， 你自己 照镜啊， 你自己话你拍唔到飞嗰批系嘛？ 就算唔好信你嘅排泄物，都信下块镜。 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你科，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摩，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凭接落中长息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装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保存温柔。Wake up， 太阳照耀地去发光。My sight,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Still,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痛去，唞一唞，送一送，浪费思绪。万籁寂静，别独心居。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想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体照那百川。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装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保存温柔。 大城市小故事。 小小个的时候家里很穷的，回中学呢要回全日的，咁晏昼要出去吃饭的嘛，不过晏昼家里就不会给钱我出街吃饭的，只是会朝早煮定饭摆落个饭壶度，要我带饭回学。但我当年读中学呢都仲未兴带饭返学，大部分个同学呢都系呢出街食饭㗎。 全班咧得我一个人系带住个饭壶翻学咋，我觉得好丑怪好瘀咯。 咩啫？咩丑啫？丑？丑得过啊！如果你冇得食啊，你就仲丑啊！嗱，我早啲起身，加条腊肠落煲饭嗰度，俾你带翻学食，咁你咪又饱又暖咯。 翻到学校，同学一班一班咁去食饭，得我带住个饭壶，我又怕鱼，唔敢攞出嚟食。嗰阵嘅心情咧，真系好差噶。为咗可以同朋友咧一齐出去食晏。唯有咧将搭车嗰啲零用钱咧悭埋悭埋，就行路翻学。咁一星期咧都储到两三日可以同同学出去食晏嘅。而冇钱嗰几日，情愿唔食，咁啊喺操场嗰度行嚟行去咯。所以好多时翻到屋企咧，我都会将咧嗰啲缩咗臭咗个饭咧倒落去垃圾桶噶。 哎呀，点解垃圾桶有啲饭送喺度嘅？哎呀，点会咁噶？喂，阿仔啊！头先我明明咧煮咗饭俾你噶，点解你冇拎翻学食咩吓你？ 我其实 啊你啊知唔知啊？而家搵钱好辛苦噶，我煮啲饭俾你，你倒咗佢。 咁啊！ 哎呀，知唔知啊？外呢、這个世界里面有好多饥民啊，系冇饭食噶。 知我 你啊倒晒我啲饭啊！咁我以后唔使煮俾你食啦吓。你咁有钱，你自己食啦你。 我嗰阵会觉得阿妈咧一啲都唔了解我咯，喂个个同学都有零用钱咧，可以出街食饭食晏，点解得我一个要带饭壶咁丑怪啫？冇钱嗰几日咧，我喺操场嗰度行嚟行去，漫无目的，但系个肚又饿住唔食饭。有一次咧，俾班主任见到啊，到最后竟然要见家长。 班主任啊，我啊朝头早咧有整饭俾佢食噶，佢唔肯食噶，系都要话出街同啲同学仔一齐食。你知啦，我哋个家境咧都唔系咁好啦，我边有咁多钱俾佢出街食饭啊？ 咁、我都明嘅。其实你个仔咧，点解唔肯攞个饭壶出嚟？我谂佢都系怕融入唔到啲同学仔，又或者觉得。冇面啊，怕鱼先至会咁嘅啫。 咩话？攞住个饭壶就系冇面啊？有几鱼呢？我自己翻工啊，我都系自己带饭嘅咋。我哋呢啲阶层咧，唔通日日大鱼大肉啊出街食咩？哎呀，我都唔知咧，我个仔点解会咁噶？咁唔识谂嘅啫。 你个仔喺度嘅。你当面话佢好似唔系咁好、啊， 妈咪妈咪， 走啊！真系啊，正衰仔嚟噶，佢啊唔系唔识谂，屋企咧已经系冇晒钱噶啦，我煮埋啲饭俾你带咧，你系都要话要出去食，仲倒晒我啲饭，倒咗落垃圾桶，嘥晒啲嘢，咁样啊，咪蚀双份咯。 你个仔咧成日晏昼都唔食饭，我怕咧咁样会影响到佢嘅发育啊。嗱。你咧而家开始啊吓，咁、 哦、 以后咧你都要食妈咪煮嘅饭，唔好唔食啊，好 冇？ 哦，哎呀，唔使啦，唔使啦，阿班主任啊，咁啦，我试下以后咧俾多啲零用钱佢，等佢同啲同学仔试下出去食饭啦。 咁、都可以叫解决到件事啊，咁就好啦。 嗰次之后。唔知揾钱艰难嘅我，当时年纪仲细，仲以为好开心啊！哇，而家谂翻起先知道，阿妈俾多咗零用钱我出去食晏，会令到佢工作更加辛苦，屋企嘅经济更加有压力。嗰阵时细个唔知，觉得终于有钱啊，可以玩啊，自由啦，唔使惊同学睇唔起自己啦。隔咗咁多年谂翻，其实我真系好后悔冇食阿妈煮俾我嘅饭，有咩咁丑怪啫？攞住个饭壶有咩问题、啊？最睇唔起自己嘅，咪其实咪就系你自己咯，唔系人哋啊！倒咗个饭唔会有机会食得翻，嘥咗个钱，其实一时三刻都未必揾得翻噶。到我终于明白呢一个道理嘅时候，我已经再冇机会同妈妈讲对唔住啦，因为妈妈当年长期患病，由糖尿病变做肾病，到最后每个礼拜都要洗肾。在我中学毕业之前，他离开了我们家庭。

你都掹到落去，好嘢啊！ 你好嘢， 嗱，我哋两个斗哥咧，其实如果我赢咗，我冇所谓 你赢咗，你梗系冇所谓啦。 唔系，你唔觉得听落好听咩？ 我真系好多谢啲听众，佢哋都好投入。今日我哋嘅分数咧好贴啊！ 系啊，争两票就都系，但系李志刚你今日系赢两票， 咁唔算赢啦，其实算打和咯。 唔紧要啦，就系个过程真系好开心， 好开心。其实对住阿罗敏庄咧，斗哥咧系可以发挥到我嘅小宇宙咧，我系会出啲奸计出嚟嘅。 俾心机啊，下个礼拜会再嚟噶。 临节目完之前又输咗一票回家， 唔紧要啦，系啊，总之听众赢。 听众赢，听众 赢，超 B 赢， 系啊，全个世界赢， 心心，全世界都赢晒。 超 B 今日揾我借碟咧，个 quota 爆咗， 真系 爆晒 ，sorry，OK。 喂，咁唔该晒，明天再见，拜拜。